底的园丁，撞出的花草，钻石缤纷，经典969，精英都在听，都在听。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一景玫瑰庄园、美人汤池、情侣小木屋、亲子温泉，这里通通有。花样温泉、花样泡，尽在一景玫瑰庄园。浪漫热线400156-1616，400156-1616。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换工作就是换老板， Boss 直聘用聊天的方式找工作，直接与老板在线谈条件，提升找工作效率。搞错老板吃土，搞对老板吃肉。下载 Boss 直聘 APP， 换个新老板。 969听资讯。 10月22号的晚8点呢，新时代豪华品牌 DS 举行了一场主题为科技新升级、豪华新主张的网络发布会。而主题中的科技新升级，即指 DS2018 款车型新增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全新升级的智能互联系统和5年数万公里的发动机超长质保。而豪华新主张以及更低碳、更健康、更智能的汽车，让中国消费者可轻松拥有触手可及的豪华。最近，移动式护栏巡逻执法机器人在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上进行了应用测试。这种机器人可以对应急车道内停车、行车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并通过无线网络自动上传。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近日在快速筛查宫颈癌的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科研人员利用了自主开发的呼气质谱仪，只需7秒就可以完成对受试者呼气的直接测量。近期，全球首例智轨列车道路试验成功，预计明年春节在湖南的株洲投入试运行。列车虽然配有司机呢，但司机只需进行辅助的操作，属于无人驾驶状态。北京市住建委近日发布的公告披露称呢，京东将成为北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支持平台，拿到了进军住房租赁市场的入场券。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个高校的年度报告应于10月31号前向社会公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连续12个月回落，市场预期稳定。其中北京市前3季度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49.2%。军委机关的有关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展开了2018年全军研究生招生工作，计划招收研究生6800人。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 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969精英爱听榜。 写这高贵情书，用千言千语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梦前。

据报道称呢，快递公司将推出共享的快递盒，其单个制作成本是25元，平均每周可以循环6次，预计单个快递盒的使用寿命可达1000次以上，单次的使用成本仅需0.025元，一年呢可省下46个小心安领。浙江省的卫生计生委近日批复同意了一种全新的医疗资源共享模式，共享经济的浪潮也开始延伸到了医疗领域。近日，我国首台自主产权体用永磁推进电机动车成功，直接把中国永磁电机技术带入世界的第一集团。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50.1%的受访者认为近年来国产奶品的质量越来越好，75.7%的受访者对国产奶的信任度有所提高，其中的22.8%的受访者表示对国产奶的信任度大幅上升。药监局的总部近日发布公告，为确保公众的用药安全，暂停销售使用一款阿根廷企业所产的注射液。近日，江苏省的教育厅下发意见，明确提出了不得将家庭作业变为家长作业，小学的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等规定。 我知道我也可以玩，我也可以疯，是不是就能够变坚强？我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来回的摇晃，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到头来还是要自己尝，没有流泪只好流浪。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自己要为自己着想，受了伤从不对别人讲。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到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 金海心的悲伤的秋千送给你。想要知道对方是哪里人呢，有时候不需要多加询问，一句话就能明白。比如说到挖掘机，可能你联想到的就是山东，说到草原野马呢，你可能会联想到内蒙等等。那么你可以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你的家乡是哪里吗？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一句话来介绍一下你的家乡，不能出现地名。积极参与互动话题讨论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门票有限，先到先得。

魂摸着了灵魂，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女人都 每个人呢都对家乡寄托着一种思念，可能你的家乡在几百公里以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好好的歇一歇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可能说出以后大家都对家乡有着很多想描述的话。这位叫一片林的朋友说，山美水美人更美，四川。也欢迎正在听广播的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一句话来介绍你的家乡，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留言，我都看得到。 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用洗衣机洗完衣服取出晾晒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衣服会团在一块儿，半天也解不开。其实呢，只要简单处理，在洗衣机里洗再多的衣服都不会出现打结的情况了。方法很简单，在洗衣服的时候呢，先放衣服，再丢两个矿泉水瓶进去，然后放水，接着就可以开始洗衣服了。洗完之后，我们会发现衣服全部都散开了，而且没有打结。这样做的方法呢，原理是放入了塑料瓶之后，洗衣机的水流速度发生了改变，使得水的扭力变大，既能把衣服洗得更干净，也不会纠缠在一起。有车一族呢，经常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车子停在路边，回来一看，车戳上插了好几张名片。而哈尔滨的王先生呢，这次也是遭遇了让他非常委屈的事情。当他升降车窗的时候，名片居然掉到了车窗的夹缝里，想把名片取出来呢，就要拆车门。这样的小卡片在顺着车窗掉进去之后，不仅有可能导致车窗的升降器损坏，如果说遇到了下雨天，雨水还会渗进去把名片泡烂，堵塞在排水口当中。如果说卡片卡在了车门内，浸泡的时间过长，不但会使车门生锈，还会造成门锁不听使唤，甚至自动落锁也会失灵。所以九六九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每次开车前呢，都要先看一看车窗和前挡风玻璃上有没有卡片。如果有的话，切记千万不要升降车窗进行取卡片，而是应该下车之后从车窗外面把卡片取下来。接下来关注考驾照的朋友们都非常关注的消息了。相对比十月的新规出台之后大家苦叫连天之外，如今呢又要出新规了。根据交通部门发布的通知，科目三的考试路线呢都是随机的了，这也不是我们平时训练的哪一条线路了。而科目二从明年起又多了停车取卡的过程。相对比一下，如今的驾驶证考试呢，有一些驾校直接是无一人通过，真的是可以把马路杀手都抑制在摇篮里。但是这对于上路开车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考试最重要的还是心态，大家一定要积极应对，平时呢也要多加练习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了解更多精彩的节目吧。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10月28号，跟969汽车俱乐部自驾稻城亚丁，它是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快来一起感受沉醉川西自驾吧！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